大匪看天下，今日呢就是9月16号。咁呢就星期四嗰日呢，即係14号嗰日呢，就唔好意思，因为呢机件故障，本身諗住做直播嘅。咁呢就喺讨论区呢，就好多人都留言啦，其实一个啦，两个三个咁。咁讲好多睇法，咁都认真咁睇嘅。咁呢就我想做得多啲关于做网台嘅嘢。咁而家倾緊地方啦，咁睇下个业主就唔就我啦，因为嗰度相对大嘅2000多尺。咁我而家呢度呢实用面积都800尺。咁嗰度喺荃湾，咁喺度諗緊，好多嘢諗緊。咁同埋投资都，即係以我哋啲咁嘅微薄嘅能力，可能都係相对吃力嘅。咁你话如果淨係做我哋呢边嘅网台嘅嘢呢，咁上个月就嗨皮靓嘢。咁应该今个月呢就有猫山王帮补呢，就应该收支平衡嘅。咁我冇粮出嘅啫。咁但係呢，我相信明天会更好嘅。因为呢我哋而家做緊啲健康食品啦，敏迪呢一类啦，咁多咗 Tony Wong 啦，喺度做健康解码啦。咁好多呢，因为我真係唔係一个好熟悉嘅人，咁好多人就嚟问啦，咁佢答到，咁答佢哋呀，点解咁做呀，点解咁用呀，有咩效果呀，咁喺网上有啲直头上嚟买呀，买嘅时候佢喺度嘅时候，佢直头呢上网查晒啲资料呢，做晒功课话俾你听，点解你呢种病要可以用到呢一啲嘢呢。咁我哋肝宝嚟緊啦，咁尋日呢就有个人，就有个网友啦，特登上嚟买肝宝啦。咁我话肝宝呢就仲未赶得切原材料嚟咗香港，因为呢次开始香港做嘅。全部都香港做啦，咁呢就原材料嚟咗，咁我就俾一樽原材料佢，咁教佢点样食啦。咁嚟緊就下个礼拜六礼拜日，23、24号礼拜六礼拜日，咁呢就我哋呢度做开放日。咁开放日呢，咁我晒喺度啦，咁朝头早嘅10点至9点啦，10点至9点星期六星期日。咁呢两日呢，我哋呢就所有我哋而家做緊嘅产品呢，同埋新产品呢，就因为我哋呢有啲苹果果酒啊，咁啱啱倾掂咗啊，咁会嚟啦。咁同埋所有洗头水啊，或者猫山王都啦，或者榴莲糯米糍都啦，就全部8折发售。咁呢就如果大家呢想买啲补给嘅，因为好多人买咗啲四小补啦，买咗啲敏迪啊，同埋洗头水，好似今日咁有个周嚟问买精华素啊，咁朝早咁见到个网友啦，咁我话啦，嚟緊我哋做开放日，咁而家呢我照开放日嗰个价钱俾你先啦。咁呢就总之呢，我哋而家呢我哋公司代理嘅所有嘅产品呢就全部照价8折。咁呢如果你哋諗住有啲曾经买过嘅有用，差唔多用晒啦，咁你咪再过嚟啦。咁今个礼拜六礼拜日。咁今个礼拜四呢就恢复直播嘅，因为呢之前做直播呢星期四嗰日呢虽然做唔到，咁呢但好多网友嚟啦，咁我哋呢就去咗惩教处嘅俱乐部，即係荔枝角拘留所里面。咁食饭吹水，咁呢就有一个网友啦，咁佢呢就做信密宗嘅，就想做啲密宗节目，咁关于佛教嘅，咁同埋而家市面上好多人唔解佢哋呀，想讲啦。咁牙医个节目呢而家等緊我哋俾返啲片个牙医睇。咁样因为我哋虽然拍咗，但佢要听返核实，即係啲嘢係资料正確，即係比较严谨啲啦，就俾我哋呢就播。咁另外伊斯兰呢，因为呢讲咗咁耐，其实我哋都好心急嘅，因为好多人问。但係呢唔够5集我哋唔敢播。因为呢做节目系一个好有恒心㗎。咁如果你做得2集即系等于冇播，人哋再后续再问你唔得闲我搞唔掂。咁所以呢逢系有人上嚟做节目呢，我哋都以5集为限嘅。 好似今个礼拜咁啦，其实做节目呢是相对困难嘅，因为如果你话呢用 YouTube 啊，或者屋企自己揸个手机录呢简单。係咪即係一个人一支咪得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要做一个节目啊，环境好啲，收音好啲，或者可以剪呢，咁呢就要上嚟台度做。咁呢就要凑人啦，如果你一个人做，好似我咁一个人做，我鍾意几时咪几时囉，得闲咪埋位囉。但你要约几个人啊，最大问题就是几个人嘅时间配合。好似今个礼拜家产广赞停咗囉。是咪咁之前呢，譬如我哋做緊想话将依家男女做得好啲啦，咁但係又约人做节目嘅问题又停咗。咁好似阿 Suku 咁，我哋佢又去咗两个礼拜，咪两个月旅行。咁再返嚟，咁早几日就倾开偈啦，咁呢想佢做返节目，但我哋搵唔到拍档。咁啱啱好呢就有个叫做的神嘅人，咁佢话我做。咁另外仲有一个呢就又话啱啱去起行去咗旅行啦。咁佢话佢返嚟我拍佢啦。再重新嚟过睇下会唔会有新嘅火花啦。咁我哋喺度夹緊。做节目唔系话你上嚟揸支咪讲，其实我哋见咗好多。好似呢星期四嗰日呢，我哋又试录咗一集依家男女嘅，就用唔同人去录。睇个效果，但呢就好似冇主题咁，譬如好似我做直播咁，啲人话哎你冇主题呀，哎呀唔知你讲乜。咁係嘅。咁可能定一个题目啦。咁呢嗱，我定下个礼拜嚟緊呢个四，我定个题目就係老千。因为呢我呢就冇正式咁行骗个人。咁但係人哋个个都叫我做老千，咁我好啊，你个个做老千，因为点解呢，卖翻版卖四仔係买卖啊，係犯法，犯香港法律，如果喺欧美就唔犯添啊，咁呢就喺大陆更加唔犯法添，翻版。咁或者犯法啦，但屌你有咩唔執法啦，咁呢啲係犯法。做走私又好，做上货都好啦。是呢个逃税嘅行为是犯法，唔系老千。生意失败是经营不善，唔系老千。明唔明啊？咁但系个个都既然咁讲啦，咁你觉得我呃人咁咪认咯。咁因为呢喺我心目中呢冇乜所谓。譬如好似近期呢自己有几个 group 啦，咁睇第一件事啦。啲 group 唔系我要搞嘅，系啲网友话搞咁咪搞囉。咁我好少留言㗎，我就係睇，我哋其实之前做节目都话啦，哎呀睇好辛苦，因为呢会耗大量嘅时间，因为我成日都唔喺嗰个喺个手机度嘅。我手机就另外一个我嚟听电话。咁只不过话方便啲网友有阵时留言搵我问我嘢啦，问我一啲简单问题啦，咁答到人咁解嘅啫。咁风风雨雨都好啦，咁今朝早好似我唔知呀，咁阿台长话唉咁多是非不如删咗佢啦，咁佢就删咗，咁佢冇问我，咁唉删咗啦，唉大匪咁多是非唔好理啦，咁今日我返到公司啦，返到台，咁佢同我讲话是但啦，其实因为在我心目中呢些就真是是非来的。是吗？因为不行不养又不关钱事。咁但是呢就网友的东西啊，大量啦，大量的人啦，好像以前那个刘小穗啦 ,Y 先生啦，咁呢就好多人啦都成日在个 YouTube 嗰度啊 ,Facebook 度闹我㗎啦，咁。咁有阵时觉得佢有公共性啊，咁咪应一两句囉。吓，如果觉得冇，咁咪做自己嘢，咁咪简单啲囉。咁但係呢，因为呢个个都讲老千，譬如好似我哋话呢个低俗频道阿 Berry 妈，咁呢两日呢佢正式回应我哋啦，就话我啲亲家花生台星期二得到，你哋记得偷听我做节目啊，如何若，其实我冇听。係个网友话俾我听。话佢爱你名 赞你喎，咁我咁啊缩少少薄啦，因为呢星期二得同唔係我㗎。咁啊只不过话係一个我哋嘅网页嘅名称啦，就阿 Tony 啦，持份者啦，我啦。咁啊之前 Johnny 啦，雕拔啦。咁啊最重要有 Alice 啦，因为实际上呢就佢做制作嘅，由呢个台开始第一个节目就佢做制作，佢负责嘅，即係我哋嘅台长。咁啊即係人人有份啦，咁啊唔知道佢闹系因为佢冇知名度性，就係知名个台啊定系节目都唔系好分得清。咁啊 ,Tony 呢就个人呢就即係呢有啲嘢呢佢原则性好强嘅。你啊但好似呢啲呢佢呢就一笑自知啦。啊咁明白就得啦，近期何况佢呢就其实我都睇少咗好多嘢㗎。点解呢？因为近期呢佢开返斋赌返马赌返波大镬啦。以前呢佢呢就一日呢就起码超过二三十条。啊呢、這个民建联点样扑街呀，啊呢、這个中国政府点样而家全部变咗讲波讲马。今日第一仗点佢买乜哎呀香咗。咁我哋少咗睇佢啲嘢囉，因为佢个脑筋系我哋睇諗唔到嘅，即係佢系一个直接同埋快嘅人。佢做节目冇啦啦咳咳嘅，我哋会，因为我哋点解呢个脑筋转唔过要搵呀。咁而家谷就冇晒啦，咁亦都唔打算开返。咁因为由头到尾我一个白痴嘅人，其实呢 WhatsApp 同 WeChat 呢我都唔識開呀，加入都冇，譬如好似啲人話加入個 group 咁，其實我一世人都冇 WhatsApp group 㗎，同 WeChat 㗎，係做咗網台之後呢台長幫我開嘅。咁相對啲數據冇咁緊張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好可惜嘅，就係、是、呢因為呢阿 Sam 哥，咁我每一次上廣州呢佢都聯絡我嘅，咁我今日呢就清理緊电话啦，咁上面问佢啦，冇联络两个月落。咁呢点知呢就而家联络唔到佢呀。咁如果佢因为佢之前搵嘢做，又话喺广州又想返嚟香港。咁呢我就希望佢联络我啦。咁威文呢就如果可以返到场厅呢，就陈物理呢就话今日出得但咗罪我都唔得啦。咁但呢十一呢始终有三日假期，咁呢我諗住上广州，因为呢其实我广州网友呢搵咗我好耐，咁上去睇一睇啦，因为答应咗佢嘅，但成日成行唔到，点解成行唔到呢？就係我自己嘅本业呢地盤呢勉强 ok 嘅，咁但因为多咗产品卖啦，因为始终都近中秋，咁自己订咗批猫山王嘅货，咁呢就直接嚟，咁都要摘货嘅，咁再加上呢就开咗个门市啦，喺南丰中心，咁呢又要送货啊送礼，咁我尽量我都自己送啊。咁同埋呢我哋傾緊啲自己做緊一啲叫做包，即係做嗰啲叫做咩做嗰啲叫做烧烤包，同埋呢个打边炉嘅。咁我哋试緊，咁所以呢呢几晚呢成日都要喺呢个网台啦，咁攞啲虾啊蚀啊打边炉啊试下得唔得好食啦，因为如果自己唔好食都唔敢讲啦。咁另外呢就嗰啲素丸啦，咁素丸我做緊嘅，咁但係呢就因为呢个雪柜唔够摆，咁要清空咗嗰个雪柜，咁先至諗啦，因为而家就真係唔係好够摆。咁因为呢仲有啲 D24 嗰啲榴莲啦，榴莲糯米糍。咁各方面都做緊啦。咁而呢就多谢有个网友啦，佢叫我同佢上啲旧叉车啦，咁我同佢搵咗。咁佢呢就话条件唔啱做唔到。因为呢就你上旧嘢呢就要有铁牌啦，部机即旧机器啦。你应该是有呢个发票嘅，当地开嘅发票，其实好简单㗎啫。佢我买旧边有啊，咁就要求嗰边开返张俾你囉。有呢张发票人哋评估到个税。 其实系咁啊，因为你正规入口嘛。咁咧，跟住咧，佢就前日又揾我，佢话咧就佢哋澳门有间蛋糕厂，就想有啲蛋糕咧就翻大陆。咁我就揾咗个老友啦，佢做食物报关嘅。咁咧就寻晚联络咗佢，佢话应该冇问题呢啲，同埋咧应该免关税添。咁咧我就今朝早联络咗个网友，咁啊叫佢哋自己直接联络啦，因为咧。经我就唔系咁好嘅，咁始终都系佢哋直接联络啦，能够做得到做啦咁。咁嚟紧都系一路一路啲节目都会变嘅。咁咧，我而家嗰个 I 即系少少 I T 教室咧，其实做得好好嘅。但系因为咧，佢咧就喺屋企录，就系、是、等于嗰个问题唔喺网台录，一次过录咗四集，佢变咗收音有啲问题，变咗冇咩声，但喺巴打台播，咁百零两百 view 都好啦咁。我相信会越做越好嘅，就好似呢个健康解码咁冇咗我啦。咁啊，阿 Tony Wong 一个人担大旗，咁第一次做六百零七百 view， 第二个礼拜有六百零七百 view， 咁即系话有进步啦。因为咧你有累积噶嘛，即系同 view 数嘅话，即系佢向前行紧。咁上个礼拜咧就已经七百几，咁连埋巴打台两边共埋咧有八百 view， 未计声音下载，因为仲有声音下载我哋啲。咁啊，即系话阿 Tony 咧就越做越好。咁留到客，因为由六百人开始，即系啲人冇走，走走少，跟住有新加入嚟嘅人，呢个系网台好重要嘅。咁我哋一路咁行紧啦，而做电影嗰个咧，上个礼拜因为佢哋要出 trip 就停咗，咁今个礼拜啱今日录咗，咁啊应该会播啦。咁佢哋相对有料嘅，其实好多人听过都知道嘅，啊唔好为闹而闹，即系认真听下佢哋嘅资料，嗰、那个强项喺边咯。做节目好流畅。呢个系真嘅，咁啊跟住咧就又话好节目巡礼咁系啊，咁啊足球节目何永啦，其实何永咧就佢带挈我嘅啫，因为咧其实咧佢自己嗰条频道咧都万几 view， 唔系万几个 subscribe 嘅，咁咧佢咧就同阿 Larry 就觉得我有心做网台，咁佢嚟支持我嘅啫。所以呢其实佢每一日呢佢每一晚啊比如呢赛后评啊赛前预测啊全世界啲杯啊咁有正职嘅咁晚晚佢都做嘅晚晚都甩基本上呢有十条八条片摆上个 YouTube 频道同埋 Facebook 嘅。咁呢佢呢就同我过嚟傾，咁佢话即係知道我有心做一啲比较有即系唔好话质素啦，唔敢讲啦，即系比较多谂法嘅节目。做足球唔代表冇谂法嘅，咁咧佢咧就嚟做，因为佢最主要咧，因为点解佢要嚟做咧，亦都一个原因嘅，因为咧就系除咗你讲录低之外，摆上去之后，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一次过要可以做到，咁啊唯有就逢星期二啦，可能等倾紧星期五嚟唔嚟啦，咁我哋会做嘅，咁同埋咧可以现场收听电话，即时同嗰啲。网友有交流，你要问问题，咁佢都答得好流畅嘅，咁好开心，咁我嗰日睇现场直播啦，咁星期二晚十点十一点，咁何永答阿 Larry 啦，咁 Larry 因为佢未必得闲嘅，又要做军事节目，佢好忙啊，每一日咧即系走到咧，我见亲佢咧都同佢饮餐茶都唔得噶，咁争佢好多餐茶啦，因为佢。即系支持我啦，咁佢又系嗰句说话啦，佢觉得我想做得更加多，赚唔赚到钱唔知啊，即系唔系计赚钱啦，即系希望围到个台啦。咁但系就我系不停咁行紧，咁有啲泰国朋友啊、日本朋友有机菜啊、泰国零食啊，譬如咧就话翻猪婆心嗰个咧，本身话九月头翻嘅，但系佢已经押后咗飞机，就九月廿五号先翻，即系下个礼拜一。咁咧佢都会。嚟傾一傾合作啲嘢嘅，咁係啦，一路行啦，咁我哋而家仲成立咗一隊拍嘢嘅隊伍，就唔知 Albert 㗎啦，即係唔知 Albert， 咁可能仲有其他人，咁我哋呢就同強國生還者嗰幾個節目主持啦，咁我哋有啲合作計劃啦，咁一路做啦，咁唔係淨係做網台咁簡單，咁每一日都好忙碌啊！咁阿 Ben 少都话啦，喂，屌你有咩？你由朝到晚你冇停嘅咁，系啊，因为始终有本业啦， 所以呢喺嗰度YouTube 留言啦又好啦，或者喺 group 里面啦，喺我嚟讲其实就唔係咁紧张囉，但即係我有好多嘢要做，我好多嘢想做。咁我而家追緊牙医同埋嗰个伊斯兰嘅。咁又做多个宗教节目啦，就係、是、比较小众啲嘅密宗啦。等人哋对宁波车啊，对法王啊呢啲啊五教啊，譬如黄教、黑教、白教、红教、花教点样呢。咁而最近啦，仇斯达同呢个陈秀慧搞到风风火火呢，多结红灯啦，咁呢佢都会上嚟讲嘅。咁係啦，咁每一个礼拜四呢，其实你都报名嘅夹钱食饭㗎啫。咁有人使喺度食啦，佢上次去石岗去唔到啦，咁去咗呢个惩教处俱乐部食饭。咁呢如果嚟緊呢个星期四呢，咁我哋其实呢就喺金龙嗰度呢，就想话喺嗰度做网聚，上面嗰度拍嘅。咁睇下你几多人报名啦，就离唔开荔枝角㗎啦。咁睇下附近啦，譬如好似呢我哋曾经同阿 Tony 喺嗰度食饭嗰得嗰间二桥啦，咁佢又帮我卖緊猫山王嘅，咁佢呢就好帮得手嘅，同埋啲炮好食，咁我哋呢就成日喺嗰度食饭嘅，我今日都喺嗰度食饭咁。咁如果呢过嚟嘅可以喺嗰度食西餐啦，或者食椰子鸡啦，咁自费嘅啫，咁我哋就希望都系维持十五六人啦。因为呢逢系做直播呢，阿小小啊 ,Albert 啊，阿 Benson 啊，同埋阿我哋台长啊，加我啊，呢几个一定喺度嘅。咁譬如招呼网友可能十个八个啦，咁每一次呢都傾好耐嘅。呢一节差唔多够，咁讲闲话，其实当大飞商圈讲啦，因为都系讲緊啲做生意嘅嘢。咁呢就即係如果有需要揾报关或者关于香港大陆嘅，咁如果我帮到手嘅可以再联络下我嘅。因为既然之前有人联络过好多，但係我呢就封唔到啦。咁但係既然都諗住做返大陆嘢，咁呢就顺便嘅啫。就顺便帮可以帮你哋问好多大陆嘅问题啦，咁因为会成日都会返过去嘅咁。咁另外呢就对于外国嘅嘢啦，咁可能都会睇得多啲。因为呢我哋呢想做一啲讲做生意讲经济嘅节目，咁讲经济讲股票讲楼价唔係我强项啦，虽然有啲人问，咁有啲人屌 GDP 系咩你都唔识啦，咁可能系。咁但係呢有啲呢我哋比较市井嘅睇法囉。你唔好当我一个专家，我唔系。但有啲市井嘅睇法囉。即係普通人嘅睇法，咁我都普通人呢，使乜 Q 听你呢？咁可能你嘅諗法同我唔諗法唔一样㗎嘛。因为言论自由又好，或者互相尊重嘅程度底下，可能每一个人諗嘢都唔同嘅，或者你听到我平时做节目你会有个启发性呢？所以喺讨论区佢都话啦，呢条友又好似老千，又好似识好多嘢，咩都答到嘅，但係又好似呢就唔系嗰回事。咁呢个世界就啱听唔啱听啦，香港人。咁我哋做啦。咁我哋呢就想做啲关于做生意嘅实践嘅嘢讲啊。咁但係呢真係时间问题，我冇办法整理好啊，整理好讲唔到啊。咁真係要大N呢啲咁啊，读得书多啊，真係有学识嘅人。咁我哋做咗系列嘅，咁啊之前可以听返呢个生意点之101啦。或者去大 N 之前嘅舞台城寨呢，重温返呢个唔好意思重温返佢嗰个生意好啲啦。希望呢就做得更加好啦，因为呢尋日呢都有一个网友喺美国返嚟嘅。咁就特登走嚟网台探我啦，咁佢话哎呀其实我一早见过你㗎啦，我点解见过我，佢话呢好后生啊，我估30岁到啦，咁佢就话喺城寨嗰个节目见到你出样喎，你做喎咁样啊，咁又跳到过嚟呢边睇啦，咁寻日呢就同佢食饭啦，去飲茶，咁都傾咗一个相当愉快嘅两个钟啦，即係有嘢做冇办法啦。咁啦，嚟緊啦，再睇一睇就 星期下个礼拜六礼拜日开放日，所有我哋卖嘅产品都会八折嘅。咁我呢就联络緊 Tony Wong， 希望佢呢嗰两日呢晏昼喺度。咁如果你哋对呢健康食品啊想清楚了解呢，我讲俾你听呢讲得比较以偏概全。或者有啲呢喺网上留言啊，可能佢真係嗰啲我都好认识嘅。咁可能过嚟挑战啊 ,Tony Wong 又好，或者过嚟交流都好啦，咁我欢迎你哋嚟啦。咁我就情商佢嗰两日呢就坐喺度。咁如果你哋对敏迪啊、肝宝啊或者我哋将来做嘅老健啊、四小宝啊究竟係点样嘅呢，你哋可以嚟请教佢。请教佢咁样。咁希望大家呢就嚟聚一聚囉。咁如果你唔係嚟买嘢嘅，咁你嚟搵我倾偈都得。咁我又冇出书，咁我唔能够签名俾你啦。咁希望呢我可以偷到啲少少时间啦，可以将我嘅人生讲失败论又好，其实好多嘢讲。但係呢每一次呢做到好皮，个人好皮嚟做。因为点解呢要出合同啦，要同啲生意好傾啦，要面对司机啦，譬如有阵时啲人嚟傾合作啦，傾产品啦，点样销售啦，因为我哋有七八种销售方式呢，嚟緊喺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一路系咁推㗎啦。咁而我哋呢就傾地方啦，即係十月份呢就想諗埋荃灣啦，荃灣愉景新城对面啦，嗰两千几尺啦，咁呢我哋呢就想做一啲收制作费，即是你哋想做节目，我收你一个制作费，你悭翻人，悭翻呢个租地方，咁合作形式，咁我哋可以倾合作嘅，咁我哋咧就下个礼拜就开始谂，咁咧就会喺呢个荃湾啦，咁因为佢未交吉嘅，应该做埋今个月佢交吉啦，咁十月三四号交吉，交吉咧我哋咧就要装修啦，做三间录音房啦，希望做到啦，咁请人手啦，做配置啦，咁一路行啦，咁如果有兴趣嘅想参与网台，咁我哋做制作啦，咁你哋想讲你嘅嘢，咁如果你话好似而家我哋形式嚟荔枝角嘅，咁我哋可以倾合作，但有啲人呢係諗住呢就做收费频道，讲明唔系我收费，系嗰啲人做收费频道。譬如财经啊或者讲波盘啊讲城啊，咁有呢啲人，或者讲马经啊或者讲飲食啊，咁佢哋收呢个科金收月费，或者收科金开科金拎。咁我哋负责做制作地方同埋人手同埋摆上网。咁我哋收你一个合理价钱啦，咁如果有兴趣嘅可以联络我哋啦。咁记得 subscribe 巴打台Facebook, like, share, 同埋呢个 comment, 咁希望呢做得更加好啦。咁呢一节讲到呢一度，下节返嚟。